曾经《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尾曲，很长一段时间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电视剧当中都会重播《还珠格格》。刚才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有多少人是一直在跟着大声唱的？来，自己对号入座哈。现在暑假当中好像已经不再放《还珠格格》了，但是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仿佛给我们拉回去的是曾经那个我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的那个年纪，然后那个时候经历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吧，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电梯之旅。是的，很多朋友会说，电梯现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为什么要出去感受电梯？每天乘坐电梯上下，连两层楼都懒得爬，简直无法想象没有电梯的日子到底应该怎么办。一直以来呢，电梯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是默默地存在着了。然而世界上呢，确实有一些可以上天入海、穿越时空的电梯，有些甚至成为了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瑞士布尔根施托克这个地方的观光梯呢，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把我们送达152.8米，平均每秒的上升速度是2.5米。当然到了顶端之后，你可以俯瞰整个卢塞恩湖，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电梯呢已经成为了非常著名的景点，旺季去的话可能会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够赶上一次坐电梯之旅。有点想到以前小的时候，小孩子们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兴奋，那种兴奋呢会把每一层都给摁一下，在旁边大人非常的着急，非常着急啊，但也没有办法，就那种新鲜感。好了，但这样的新鲜感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电梯之旅。首先下雨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安哲拉张韶涵，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舒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冲，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 下雨天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今天面对的真实存在的下雨，另外一种呢是内心深处，有的时候外面可能是晴天，但是你自己心里在下雨。在刚才听到的 Angela 张韶涵这首《淋雨一直走》当中呢，一开始用雷声揭开了序幕，仿佛是划破天际的闪电啊，大雨即将来临。但是紧接着在这首作品当中，张韶涵坚定的歌声呢，却像是一道暖阳，为这场大雨带来了种种的希望。虽然有的时候客观的或者是心理存在的都会遇到下雨天这样的糟糕的情况吧，当然对于很多人而言的话，下雨天是一种很浪漫的情形。不过要分每个人每一天的状态，你的眼光不同，你的心境不同，你看那雨的时候的感觉可能也不太同。当你内心觉得比较糟糕的时候，就像这首作品一样，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力量，即便是下雨也要一直坚定地往前走。好，我们电梯之行呢，今天要首先去的是西班牙里斯本。里斯本的圣胡斯塔升降梯在1902年的时候就已经向公众开放了，注意是1902年哦，是当地的一个著名景点了。这部电梯采用的是新哥特式的风格，所以从外面你去拍照的话，首先非常的吸引眼球，每一层都会有不同的样式，是当地的一座地标了，同时呢也是20世纪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文化符号。虽然从1902年就已经向公众开放，经过了数百年的沧桑啊，但是电梯呢依旧每天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是的，数以万计。在电梯上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街道直通海边，所以来到这里首先是拍摄电梯本身这种新哥特式的建筑，这是一点非常漂亮的。另外呢，就是在电梯的升降过程当中，你去俯瞰下面的直通大海的这条景色也是独一无二的。 天空刚下了几场雨，看街上路人不多，现在的你在做什么，还有没有在想我，快乐是否曾来过，探访我们两个，谁想让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张敬轩的《过云雨》是否符合今天下雨时你的种种的心情？ 前面说到，有人觉得下雨天是比较浪漫的一件事情，特别是雨下的不太大的时候，但是今天很多时候雨下的会比较大，提醒大家还是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家可以听一些浪漫的关于雨的作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阴天傍晚车窗外，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每一次听呢都会觉得非常经典，每一次都会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的，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又会遇见谁，又会遇见怎样的故事，情节又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今天的电梯之旅，接下来前方我们到站的是德国柏林，去的是水族箱电梯。哇，这个电梯跟水族箱结合到一起，听起来感觉非常的浪漫。在雷德森酒店内的这样的一个电梯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圆柱形水族馆内部。这个水族馆呢，大约会有 30.5 米那么高啊，位于饭店的大厅中央，由隔壁的水族馆管理。水族箱当中呢，会有97种海洋生物以及1500多只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圆柱形的鱼缸，游客可以在内径9米的鱼缸当中呢，乘坐内部电梯，全景式沉浸式的观看这个巨大的水族箱。同时呢，还有机会遇到潜水员在鱼缸里和游客打招呼。所以，带孩子，或者是单纯的来看一看水族世界，如果你对海底世界充满了好奇，来到这里感受一下这里的电梯直上直下那种无与伦比的美丽，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吧。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 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游，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游，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一场寒染的醉，燃烧吧，没

是谁。 各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让我感情能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这首答案到今年好像那一段副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红。2014年的时候杨坤和郭采洁演唱的，一直到了2017年底2018年的时候开始被更多人呢开始传唱这首作品当中的副歌部分。亘古以来呢，爱情的主题就像是晴雨表一样，始终会让人感觉到捉摸不定。而关于爱情的定义呢更加复杂，每个人对于爱情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所以在这一次呢，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歌曲仿佛给出了爱情一个合适的答案。杨坤亲自作词作曲的歌，在写歌的时候呢，他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找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孩和他一起合唱。正好这个时候呢，电视上出现了郭采洁，吸引了杨坤的视线。他还觉得郭采洁的声线呢非常符合这首歌曲的感觉，于是就邀请郭采洁合唱了这首321。好啦，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呢，我们继续的去感受电梯之旅。前面也说到电梯啊，现在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熟悉的了，去到哪里都离不开电梯。现在很多人呢甚至是连二楼啊都懒得去爬楼梯，而选择坐电梯。当然真的是有的时候适当的爬一爬楼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说到电梯，其实呢世界上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电梯，这些电梯呢是可以上天入海穿越时空的电梯的，不是说的玩，有些呢甚至成为了著名的景点，旺季的时候需要排队排上好几个小时你才能够感受一次电梯上下的过程。而在坐电梯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想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此时此刻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你突然间的会想起谁呢？ 一个人的 这样的天气人容易懒懒的，容易会多愁善感，容易的突然想到一些人事物，然后你会发现曾经很重要的一些人渐渐的成为了你生命当中的过客，曾经很重要的一些回忆渐渐的也成为了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插曲。接下来 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点，让我们继续的走心去想很多过去的故事。依然是 LY 萧亚轩插曲。 也许是那朵白云，天空灿烂的美丽，因为短暂，因为无意，却难忘记。 11:42，下雨天容易懒懒的、困困的，此刻却让自己任性的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想要伤感就把音乐声音开大一点，让自己彻底的沉浸在回忆当中。 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世界上非常棒的电梯。接下来要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很好去，我们国家湖南张家界的百龙天梯。张家界的百龙天梯呢，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户外电梯了，已经成为了张家界的特色，直耸入云和周围自然景致完美融合也是它最大的标签之一。百龙天梯呢，连接着十里画廊和袁家界，以前游客必须要走3个多小时的艰险的山路啊，才可以登顶。自从有了百龙天梯之后，只需要短短的1分32秒就可以迅速的登顶了。还记得电影《钢铁侠3》当中吗？有着精彩特技表演的法国最著名的攀爬运动员让·米歇尔·卡萨诺瓦，曾经呢徒手攀爬了百龙天梯高176米的钢结构冰架。攀爬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安全保护措施，当时也是让人很多人看得非常非常的惊险和刺激，用时1个小时8分才顺利完成挑战。当然他是专业人士，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是切勿模仿的。但是想象一下，他爬了那么久，也用了1分1小时8分钟哈。如果我们选择坐百龙天梯的话，仅仅只用1分32秒就可以把所有的风景尽收眼底。想象一下，此刻我们坐电梯到达了山顶，俯瞰的时候，所有的美景会让你心醉，会让你沉醉。 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 2011年的时候，许茹芸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你听见了我吗》，有一个括弧号，里面写的是许茹芸的微醺音乐。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挑选了很多他自己很喜欢的作品，除了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浪人情歌》，包括还有《只爱陌生人》《春光乍泄》等等很多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来自于 Ariana Grande。 11点54分，今天我们的电梯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当电梯越来越融入大家的生活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就不再像最初的时候能够带给大家那种很强的震撼感了。所以说设计出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电梯也变得越来越难。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世界范围内感受到了很多别具匠心的一些电梯哈。还记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就是有一款在水族缸造型的这样的一个电梯。当时有人采访这个电梯的设计者说，你为什么会设计出这样的一部电梯？他的回答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能量的。他说呢，能够做出让人感到快乐的电梯是我们电梯人的骄傲。虽然今天是下雨天，很多朋友呢还得是去上班，